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的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放牧，放肆 扩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今天过得怎么样？过得快乐吗？拥有平和和持续的快乐，比拥有一瞬间的强烈爆发的快感更加健康，更加重要。有人说快乐是短暂的，有一些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持久性的幸福感，比如说培养人际交往，体验新的事物，帮助别人，或者是感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还可以通过更多的方式去仔细体会一段美好的经验，用各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味觉、感觉，去体会美好事物的细节，和别人分享快乐，体会当下，仔细体会过往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变得快乐起来，懂得感激，充满希望，还可以减少压力、愧疚感和压抑感。如果总拿自己去和别人攀比，去比较，如果没有知心的朋友，没有充满爱的家人，如果自己一直心存怨恨，幻想着拥有别人的命运，只会增加挫败感而已。拥有幸福感的秘诀之一，就是要有深远的目标和方向。认为自己的生活有目标，有意义的话，情绪会更稳定。希望在你陷入困境的时候有人可以依赖，希望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件事情当中，忘记时间的流逝，希望你可以收获快乐，获得可以让自己快乐的能力。 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离不问啊不想。人际深爱，爱既有伤痕，爱从哭得最甜蜜来。痛并快乐，快乐着狠狠且爱且狂。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离。 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这也恰恰是每一个人最珍贵的地方。我开始渐渐地相信，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是刻意的，更不是故意去讨好，而是你看见自己的一言一行可能对别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有一种反射性的纠偏，会下意识地想要改正偏差或者是偏向。我觉得这是一种体贴的本能，考虑别人的感受的人都是温柔的人。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万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球天长。 时间在走，年龄在增长，懂得多了，我们看透的也就多了，但是快乐好像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开始怀念那些单纯的日子，那一些年我们的未来遥远的没有形状，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这样的状态谁不怀念呢？ 又被爱上

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阳光。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 今天看到一段很有哲理的话，说当孩子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长大成人远离你了；当爸妈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这辈子已经见不了面了；当爱人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是麻烦别人了；当朋友不麻烦你的时候，可能已经产生隔阂了。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互相麻烦的生活当中，在互相麻烦当中解决事情，在事情当中化解麻烦，在麻烦和被麻烦当中，我们加深了感情，体现了价值。有人说，这就是生活。 只是单手想问你，要 出，离开我是否会有帮助，还有什么比当普通朋友还残酷，为何竟然要当作好朋友来相处。 不知道你的原生家庭关系怎么样，在和睦的家庭出生的小朋友是没有办法理解和想象在破裂家庭当中成长的小朋友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童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仅是最基础的成长，也是人格慢慢树立的过程。很多人在小时候经历过的伤害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真的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愈合。血浓于水这一点存在于和睦的家庭当中是肯定的，但有很多的家庭、亲人、父子关系等等是不存在爱或者是处处伤害。所以永远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拿所谓的正常思维逻辑去套在别人的身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象别人经历过些什么，内心受到怎样的伤害，处在什么样的阴影当中。在破裂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可能骨子里都透着自卑、不自信、缺少安全感，所以会打心眼里羡慕那一些家庭和睦的人。一个家庭和睦的家庭真的很可贵。 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要醉得清醒，要无辜的犯罪，心事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你有皱眉，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为我流泪，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长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论 不流泪。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 声音，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物理学家潘建伟， 因为学理论物理吧，当时出路也不是特别的好，非常大的苦恼。但是我首次读到爱因斯坦的这个自传小序的时候啊，我觉得我选的这条路呢是非常的正确的。因为他在书里面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通过你的努力呢让自己这个肚子填饱啊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仅仅满足于这个肚皮填饱啊，没有其他的追求的话，恐怕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吧。所以他说呢，做着物理方面的研究啊，其实是对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解放。这写下太好了，就写出我自己的心声。 著有小说《尘埃落定》的作家阿来， 我们当地的一个师范学校，就是我真正读书开始。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图书馆就是个几千册书吧，但是我哪见过这么多书啊，我就泡在图书室。后来慢慢我就跟图书室的老师认识了，我下班就故意让他们把我关在里头，我就在里头读通宵。 漫画家朱德庸， 我一直相信我的童年存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它并没有消失。我觉得时光机是确实存在的哈。当我拿起我父亲曾经帮我缝过的那个画册，其实我觉得在那一刹那，那个画册就是我的时光机。我可以想到我父亲当初帮我车那个线，那一天的温度，太阳的颜色，甚至空气的味道。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小孩看世界是用心，大人看世界是用眼睛，但是眼睛往往会骗人。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实行。该法律要求强化农业投入品管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加强对未污染土壤和未利用地的保护。中国八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为50.6，预期50.7，前值50.8。这个数据同时低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由于产出加速扩张而新订单增速放缓，用工继续收缩，未来12个月经营前景的乐观度仍然偏弱。今日在2018新财富大健康产业论坛西安峰会上，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明确表示，认为中国不会有通胀，因为现在需求的拉动和货币的超发中国都不具备，所以不用担心中国的通胀问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曾经有人问哆啦 A 梦的作者藤本弘，大雄的设计会不会太过普通了？藤本弘回答说，正因为这样，无论是看的人还是画的人，都能够把自己带入角色。人就是这样吧，小时候怀着梦想想努力向上，但是在成长期间发现自己的极限，触摸到自己的壁垒，最终认清自己是一个平凡人的事实。对于未来，我们可以心存惊奇和敬畏，同时在心里获得